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19，宋纪一。高祖武皇帝。永初元年春正月己亥，魏主桓公。秦王赤盘立其子起伏穆默为太子，仍领辅军大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大赦，改元建弘。宋王欲受禅而难于发言，乃及朝臣宴饮，从容言曰：“桓玄篡位，鼎命已移，我首倡大义，兴复帝室，南征北伐，平定四海，攻城业筑，岁贺九锡。今年将衰暮，重疾如此，物既盛满，非可久安。今欲奉还爵位，归老京师。群臣为圣称功德，莫欲其意。”日晚作散。中书令傅亮还外，乃误而宫门已闭，两寇非请献。王吉开门见之，亮入，但曰：“臣暂移还都。”王解其意，无复他言，直云：“许几人自送？”亮曰：“数十人可也。”及时奉辞。亮出，已夜，见长星敬天，俯壁叹曰：“我常不信天文，今始验矣。”亮至建康，下四月，征王入府。王留子义康为都督御司拥兵四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镇寿阳。义康上幼，以相国参军南阳刘湛为长史，爵抚州事。湛自若年即有载物之情，常自比管葛，博涉书史，不为文章，不喜谈议，王甚重之。五月已有，为更谥宣武帝曰道武帝。为淮南公司马国凡、池阳子司马道次谋外叛，司马文思告之。庚戌，魏主杀国凡、道次，赐文思爵御林公。国凡等连引平城豪杰，作族诛者数十人。张安侯封邑之子玄之当作。魏主以玄之燕朝旧族，欲诱其一子。玄之曰：“弟子魔奴早孤，岂全其命？”乃杀玄之四子而诱魔奴。六月壬戌，王至建康。傅亮讽晋恭帝禅位于宋，据赵草成帝，使书之。帝欣然操笔，谓左右曰：“桓玄之时，晋氏已无天下，重为刘公所言，将二十载。今日之事，本所甘心。”遂书敕旨为诏。甲子，帝训于琅琊帝，百官拜辞。秘书见徐广流涕哀痛。丁卯，王为谈于南郊，即皇帝位。李弼自石头被法驾入建康宫，徐广又悲感流涕。始终谢惠谓之曰：“徐公得无小过。”广曰：“君为宋朝左命， 身是尽是已老，悲欢之事故不可同。广，渺之地也。地临太极殿，大赦改元，其犯相论轻易，一皆荡涤，与之更始。裴子也论曰：昔重华寿终，四兄流放，武王克殷，顽民迁落，天下之恶一也。相论轻易，除之过矣。奉晋恭帝为零陵王，忧崇之礼，皆访晋出故事，即公于故秣陵县，使冠军将军刘遵考将兵防卫，将楚后为王妃，追尊黄考为孝穆皇帝，皇比赵氏为孝穆皇后，尊王太后萧氏为皇太后，上谥萧太后素锦，即即位，春秋已高，每旦入朝太后，未尝失时刻。诏进士封爵，当随运改，独至始兴、庐陵、始安、长沙、康乐五宫，降爵为县公及县侯，以奉王导、谢安、温峤、陶侃、谢玄之嗣，其宣力一息，欲同艰难者，依仍本志。庚午，以司空道廉为太尉，封长沙王，追封司徒道归为临川王，以道廉子义庆袭其爵，其余功臣徐献之等增位进爵，各有赐。追封刘牧之为南康郡公，王镇鄂为龙阳县侯，上每叹念牧之曰：牧之不死，当助我治天下，可谓人之云王，邦国舔瘁。又曰：牧之死，人轻易我。李皇子贵阳公义真为庐陵王，彭城公义隆为宜都王，义康为彭城王。己卯，改太史历为永初历。魏主如义独山，遂至冯鲁池，闻上受禅，亦召崔浩告之曰：请往年之言厌矣，朕于今日始信天道。秋七月丁酉，魏主如五元，甲辰，诏以梁公新为都督高昌等七郡诸军事，征西大将军，酒泉公秦王赤盘为安西大将军。交州刺史杜惠度及林毅大破之，所杀过半。林毅起降，前后为所超略者皆遣还。惠度在交州为政先密，一如治家，利民畏而爱之，城门夜开，道不拾遗。己未，魏主如云中。河西王蒙逊欲伐梁，先引兵攻秦阁门，既至，前师还屯川延。梁公新与程须袭张掖，宋尧、张体顺窃见，不听。太后尹氏谓新曰：汝新造之国，地狭民稀，自守犹惧不足，何暇伐人？先王临终，殷勤介入，深慎用兵，保境宁民，以祀天时， 言犹在耳，奈何弃之？蒙逊善用兵，非汝之敌。数年以来，常有兼并之志。汝国虽小，足为善政，修德养民，敬以待之。彼若昏暴，民将归汝；若其修明，汝将视之。岂得轻为举动，矫计非妄？以无观之，非但丧失，待将亡国。亦不听。宋尧叹曰：今自大势去矣。新将不计三万东出。蒙逊闻之曰：心已入无数中，然闻无玄师，必不敢前。乃路部四境云以克阁门，将进攻黄谷。新闻之，喜，进入都督见。蒙逊引兵击之，战于淮城，新大败。或劝新还保酒泉，新曰：吾为老母之言以取败，不杀此狐，何面目复见我母？遂勒兵战于了泉，为蒙逊所杀。新帝酒泉太守藩，新城太守玉，领羽林右见密，左将军跳，右将军亮，西奔敦煌。蒙逊入酒泉，尽侵略，市民安堵。以宋尧为吏部郎中，委之选举。良知旧臣有才望者，贤礼而用之。以其子穆坚为酒泉太守。敦煌太守李寻，藩之弟也，与藩等弃敦煌奔北山。蒙逊以所嗣之子元绪行敦煌太守。蒙逊还姑臧，见梁太后尹氏而烙之。尹氏曰：李氏为虎所灭，指父何言？或谓尹氏曰：今母子之命在人掌握，奈何傲之？且国王子死，曾无忧色，何也？尹氏曰：存亡死生，皆有天命，奈何更如凡人，为儿女子之悲乎？吾老妇人，国王家破，岂可复息余生，为人臣妾乎？为素死为幸耳。蒙逊加而赦之，娶其女为穆坚妇。八月辛未，追谥妃臧氏为敬皇后。癸酉，立王太子一福为皇太子。闰月壬午，召晋帝朱灵西至守卫。九月，秦镇武将军王基等袭河西王蒙逊、胡元树，俘2000余人而还。李寻在敦煌有会政，索元绪粗险好杀，大失人和。郡人宋城、张宏密信昭寻。冬，寻率数十骑入敦煌，元绪东奔梁兴。常等推寻为冠军将军、凉州刺史，改元永建。河西王蒙逊遣世子正德攻敦煌，寻必城不战。十二月丁亥，幸城羌酋狄温子率3000余家降魏。是岁，为姚夫人卒，追谥昭哀皇后。二年春正月辛酉，上巳南郊，大赦。 裴子也论曰：夫交祀天地，朽岁是也，设彼有罪，夫何为哉？以扬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司徒，尚书仆射徐献之为尚书令、扬州刺史，中书令傅亮为尚书仆射。辛未，魏主祀行如公羊。河西王蒙逊率众二万攻李寻于敦煌。秦王赤盘遣征北将军穆义干、辅国将军袁基攻上归，欲临雨而还。三月甲子，为阳平王西卒。魏主发代郡六千人驻院，东包白登，州三十余里。河西王蒙逊驻堤雍水以贯敦煌，李寻起降，不许。寻将宋成等举城降，寻自杀。蒙逊屠其城，获寻弟子宝，囚于孤臧。于是西域诸国皆以蒙逊称臣朝贡。夏四月己卯朔，赵所在淫祠自蒋子文以下皆除之，其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立。突遇浑王阿柴遣使降秦，秦王赤盘以阿柴为征西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安州牧、白兰王。六月已酉，魏主北巡至盘阳山，秋七月西巡至河。河西王蒙逊遣右卫将军居渠善善、间谍将军居渠苟生率众七千伐秦。秦王赤盘遣征北将军穆义干等率部骑五千拒之，摆善善等于五箭，掳苟生斩首二千而还。初，帝以毒酒一缨授前琅琊郎中令张伟，使朕零陵王。伟叹曰：朕君以求生，不如死。乃余道自饮而卒，为少之兄也。太常楚秀之，侍中楚旦之，解王之非兄也。王美生男，帝折令秀之兄弟方便杀之。王自逊位，深虑祸及，与楚妃共处一室，自主食于床前，饮食所资皆出楚妃，故宋人莫得似其戏。九月，帝令旦之与兄右卫将军舒度往事妃，妃出就别室相见，兵人逾垣而入，进药于王。王不肯饮，曰：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。兵人以被掩杀之。帝率百官吝于朝堂三日。庚戌，魏主还宫。冬十月己亥，诏以河西王蒙逊为镇军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凉州刺史。己亥，魏主如待。十一月辛亥，葬晋恭帝于冲平陵，帝率百官瞻送。十二月丙申，魏主西巡至云中。秦王赤盘遣征西将军孔子等率骑二万及弃寒突针于罗川。 河西王蒙逊所属晋昌太守唐契据郡叛，蒙逊遣世子郑德讨之，契尧之子也，上之为宋公也，谢瞻为宋台中书侍郎，其弟惠为右卫将军。时惠权欲以重，自彭城还都迎家，宾客服凑，门向田业。瞻在家惊骇，谓惠曰：“汝名位未多，而人归屈乃尔。吾家素以田退为业，不愿干预时事，交游不过亲朋。而汝遂世卿朝也，此岂门户之福也？”乃以离隔门庭曰：“吾不忍见此。”即还彭城，言于宋公曰：“臣本素士，父祖位不过二千担，弟年始三十，致用繁进，荣官台府，位任显密，福过灾生，其应无远，特起将处以保衰门。”前后屡陈之。会或以朝廷密事御瞻，瞻故向亲旧臣说，用为戏笑，以绝其言。即上即位，会以左命公，位任议众，瞻欲忧惧。是岁，瞻为豫章太守，豫病不疗，临终，遗会书曰：“吾得其体性全，亦何所恨？帝思自勉励，为国为家。”三年春正月甲辰朔，魏主自云中西巡，至乌豆城。癸丑，以徐献之为司空，录尚书事，刺史如故。江州刺史王弘为卫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中领军谢惠为领军将军兼散骑常侍，入直殿省。总统宿卫。徐献之起自布衣，又无数学，只以智力局度，一旦居郎庙，朝野推服，贤位有宰臣之望，臣密寡言，不以忧喜献色，颇公一齐，关系常若未解，当是被以此推之。傅亮蔡郎常言：“徐公小万事，安一同。”常与傅亮谢会宴聚。亮会才学辩驳，献之风度详整，时然后言。正先之叹曰：“观徐父言论，不复以学问为常。”秦征西将军孔子等大破契寒突真，获男女二万口，牛羊五十余万头。突真率骑数千西走，其别部数西率户五千降秦。二月丁丑，赵分豫州淮以东为南豫州，至溧阳，以彭城王义康为刺史，又分荆州十郡至襄州，至临襄，以左卫将军张绍为刺史。丙戌，魏主桓公。三月，上不遇。太尉长沙王道连、司空徐献之、尚书仆射傅亮、领军将军谢惠、护军将军谭道济，丙入室医药。群臣请祈祷神祇，上不许。 唯使侍中谢方明以及告宗庙而已。上幸不信奇怪，微时多福瑞即贵，史官神以所闻，赏拒而不答。谭道济初为镇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、镇广陵，西兼淮南诸军。皇太子多侠群小，谢惠言于上曰：“陛下春秋既高，疑似存万世，神气至重，不可使负荷非才。”上曰：“庐陵何如？”惠曰：“臣请观焉。”初造庐陵王义真，义真盛欲与谈，惠不甚答。还曰：“得清于才，非人主也。”丁未，初义真为都督南豫、豫、雍司、秦兵六州诸军事，车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南豫州刺史。事后大州率家都督，多者或至五十州，不可复降载矣。帝即抽，己位大赦。秦雍流民南入凉州，更深遣使送绢万匹，且曹精雍之鼓以振之。雕魁之诸也，其子弥亡命，心有弥率数十人入京口，太尉刘府司马陆仲元击斩之。乙丑，为河南王耀族。夏四月甲戌，未立皇子道为太平王，拜相国，加大将军，披为乐平王，弥为安定王，范为乐安王，建为永昌王，崇为建宁王，郡为新兴王。乙亥，诏封求池公杨胜为武都王。秦王赤盘以折冲将军祈福侍臣为西湖校尉，主列魂城于支罗以镇之。五月，帝极甚，召太子戒之曰：“谭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，非如兄韶有难遇之气也。徐献之富量当无意图，谢惠硕从征伐，颇使机变，若有同意，必此人也。”又为首诏曰：“后世若有幼主，朝事依为宰相，母后不凡临朝。”司空徐献之、中书令傅亮、领军将军谢惠、镇北将军谭道济同被顾命。癸亥，帝卒于西殿。帝清简寡欲，严整有法度，被俘居处，简于不素，游宴甚稀，频遇至少，常得后秦高祖从女，有圣宠，颇以废事。谢惠微贱，及时遣出，财帛皆在外府，内无私藏。岭南长线入统细部，一端八丈，抵务其精力劳人，即复有司谭太守，以不还之，并至岭南尽作此部。公主出事，遣送不过二十万，无锦绣之物，内外奉进，莫敢为迟米。太子即皇帝位，年十七， 大赦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立妃司马氏为皇后。后晋恭帝女海盐公主也。魏主服寒食散，频年药发，灾疫屡现，颇以自忧。遣中使密问白马公崔浩曰：蜀者日食赵代之分，朕即弥年不遇，恐一旦不会，诸子病少，将若之何？其为我死身后之计。浩曰：陛下春秋复盛，行就平御，必不得已，请臣古言。自盛代隆兴，不重楚二，是以永兴之始，社稷积危。今以早建东宫，选贤公卿以为师父，左右信臣以为宾友，入总万机，出府荣政，如此则陛下可以悠游无为，怡神养寿，万岁之后，国有成主，民有所归，奸诡希望，或无自生矣。皇子道年将周兴，明锐温和，立子以长，立之大经，若必待成人然后责之，道错天伦，则赵乱之道也。魏主复以问南平公长孙嵩，对曰：立长则顺，至贤则人服，道长且贤，天所命也。帝从之，立太平王道为皇太子，使之居正殿临朝，为国副主，以长孙嵩及山阳公西金、北新公安同为左辅，做东乡西面。崔浩与太尉穆观、散骑常侍代人丘堆为右臂，做西乡东面。百官总己以听焉。帝必居西宫，时隐而窥之，听其决断，大悦，谓侍臣曰：嵩素得旧臣，立事四世，功存社稷，今辩捷智谋，明文遐迩，同小解俗情，明练于世，观达于政要，实无止趣，好博闻强志，经察天人，对虽无大用，然在公专谨。以此六人辅相太子，吾与汝曹巡行四境，伐叛柔服，足以得志于天下矣。嵩实姓拔拔，金姓达西，官姓丘木陵，堆姓丘敦。是时谓之群臣出于代北者，姓多重复，及高祖迁落，使皆改之，旧使务其繁杂难知，故皆从后姓以就简易，今从之。魏主又以典东西部留协，门下奏事代人古弼，直郎图和鲁鲁元中锦公秦，使之给事东宫，分点机要，宣纳辞令。太子聪明有大度，群臣实奏所宜，帝曰：此非我所知，当觉知汝曹国主也。六月壬申，以尚书仆射傅亮为中书监、尚书令，以领军将军谢晦领中书令，侍中谢方明为丹阳尹。方明善治郡， 所至有能名，常待前人，不易其政。必以改者，则以见一变，使无迹可寻。戊子，长沙景王道连卒。魏建义将军刁雍寇青州，周兵击破之，雍收散卒，走保大香山。秋七月己酉，葬武皇帝于初宁陵，庙号高祖。河西王蒙逊遣前将军居渠成都，率众一万要兵岭南，遂屯五舰。九月，秦王赤盘遣征北将军出连前等率计六千击之。初，魏主闻高祖克长安，大惧，遣使请和。自是每岁交聘不绝。及高祖卒，殿中将军沈范等奉使在魏，还即和。魏主遣人追执之，亦发兵取洛阳、虎牢、华台。崔浩谏曰：“陛下不以刘裕虚起，纳其使贡，欲以敬事陛下，不幸今死，具成丧伐之，虽得之不足为美，且国家今日亦未能一举取江南也，而徒有伐丧之名，且为陛下不取。臣为以遣人调剂，存其孤弱，恤其凶灾，使一生不于天下，则江南不攻自服矣。况欲心死，党羽未离，兵临其境，必相率拒战，攻不可避，不如缓之，待其强臣争权，变难必起，然后命将出师，可以兵不疲劳，坐收淮北也。”魏主曰：“刘裕乘姚兴之死而灭之，今我乘玉桑而伐之，何为不可？”号曰：“不然，姚兴死，诸子交争，故欲诚信伐之，今江南无信，不可比也。”魏主不从。假司空西金节，假进兵大将军，行扬州刺史。使都宋兵将军胶州刺史周基，吴兵将军广州刺史公孙表同入寇。乙巳，魏主如累南宫，遂如广宁。辛亥，魏人筑平城外郭，周围32里。魏主如乔山，遂东如幽州。冬十月甲戌，还宫。魏军将发，公卿即议于监国之前，以先攻城与先略地。西金欲先攻城，崔浩曰：“南人常于守城，昔伏氏攻襄阳，经年不拔，今以大兵坐攻小城，若不时刻，挫伤军事，敌得徐延而来，我待比锐，此危道也。不如分军略地，置淮为县，列置守宰，收敛租谷，则洛阳、华台、虎牢更在军北，绝望难救，必沿河东走，否则为右中之物，何忧其不获也。”公孙表故请攻城，魏主从之。于是西金等率部骑二万济河，迎于华台之东。时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， 东郡太守王景度告急于德祖，德祖遣司马翟广等将部骑3000救之。先是司马楚之聚众在陈留之境，闻魏兵济河，遣使迎降。魏以楚之为征南将军、荆州刺史，使侵扰北境。德祖遣常设令王法正将500人戍少陵，将军刘连将200骑戍雍丘以备之。楚之引兵袭连，不克，会台送军资，连出迎之。酸枣民王玉迟以告魏。丁酉，魏尚书古基引兵袭沧源，兵力袭于城走。陈留太守平易严棱亦金降，魏以王玉为陈留太守，己兵守沧源。西金等攻华台不拔，求义兵，魏主怒，窃责之。人臣自将诸国兵50000余人南出天关，于横岭为金等声援。秦初连前与河西居渠成都战，秦之。11月，魏太子道将兵出屯塞上，使安定王弥与安同居守。庚戌，西金等急攻华台，拔之。王景度出走，景度司马杨赞为魏所执，不降而死。魏主以成高侯苟儿为兖州刺史，镇华台。金等进击翟广等于土楼，破之。常胜进逼虎牢，毛德祖与战，屡破之。魏主别遣黑毛将军于立低将3000人屯河阳，谋取金庸。德祖遣镇威将军窦皇等援河拒之。12月丙戌，魏主至冀州，前楚兵将军徐州刺史叔孙建将兵自平原济河，训青岩。豫州刺史刘粹遣至中高道锦将部骑500据项城，徐州刺史王仲德将兵屯葫芦。余力低济河，与西金并力攻窦皇等，破之。魏主遣中领军代人俄清、七司侯柔然、驴大肥将兵7000人会周姬叔孙建南渡河，军于敲敖。癸未，兖州刺史徐衍弃寅卯南走，于是泰山、高平、金乡等皆没于魏。叔孙建等东入青州，司马爱之、季之先聚众于济东，皆降于魏。戊子，魏兵逼虎牢，青州刺史东莞竹葵镇东阳城，遣使告急。己丑，召南兖州刺史谭道济兼征讨诸军事，与王仲德共救之。庐陵王义真遣龙骧将军沈叔黎将3000人救刘粹，量仪复原。秦王赤盘征秦州牧谭达为左丞相、征东大将军。